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继续讲我们的校园足球。首先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来了解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教育部联合中央媒体启动2018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第五届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举办，中国足协将在贵州省紫云县举办 U11 少年男足赛。以下是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热烈庆祝第34个教师节，广泛宣传新时代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优秀事迹，教育部联合中央媒体组织开展2018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动员推选，省级教育部门择优推荐，经活动组委会对各地推荐的候选人审核基础上，确定64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并经有关中央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投票。昨天，由京津冀三地科技主管部门和京冀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京津冀青年科学家论坛在保定举办。本届论坛以创新科技引领青年开创未来为主题，来自三地85所院校的500多名青年学者共享学术盛宴，就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学工程、新型材料、下一代通信、土木工程等领域前沿科技展开对话。昨天虽然天气闷热，但北京展览馆内还是聚集了许多艺术爱好者。由市文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在这里以及多个分会场同时开幕，许多艺术爱好者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大早就来上课。围绕共筑文艺新时代、艺术北京成就梦想的主题，本届展会展出了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曲艺和杂技七个艺术门类的近5000件作品。其中，在主会场，北京展览馆亮相的近3000件作品多为精品，尤其受欢迎。一展会的集中展示时间将持续到7月31日，分会场展演时间延续到8月20日。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继续了解足球的新闻。2018年中国足协 U11 少年男子足球赛将于8月中旬在贵州省紫云县举行，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8支队伍、近600名小球员参加。中国足协 U11 少年男足赛将采用8人制，从小组赛到排位赛共进行216场比赛，最终决出 U11 年龄段的全国冠军。本次赛事由中国足协主办，贵州省足协和紫云县政府承办。当10岁的中国小球员李志平把球踢入球门，训练间歇在场边围观的比利时职业球员突然欢呼着冲入场内，人高马大的队员把李志平围在中央并高高举起，大叫着雀跃着与中国小球员们一起热烈的庆祝。这是北京海淀实验小学足球队在比利时布鲁日俱乐部训练中的一幕。世界杯刚刚结束，这支来自北京的少年足球队到达比利时，体验红魔的养成模式。在北京足协的安排下，北京海淀实验小学足球队梯队队员由校领导亲自带队到访比利时布鲁日足球俱乐部，并接受布鲁日俱乐部专门设计的为期7天的足球训练。这是世界杯后到访比利时的首个中国青训营。2018年我爱足球北京城市联赛第35届百队杯足球赛结束了8大赛区的全部比赛，从各大赛区总计764支队伍中杀出的佼佼者将在奥体中心展开决赛阶段的比拼。本届百队杯秘书长、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昌红表示，希望孩子们在决赛阶段能打出像足协杯、国安逆转上港那样的北京精神。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来自于北京中学体育健康中心的主任孙建国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你好。 嗯，还有来自于北京中学体育教研组的组长刘萌刘老师。 你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北京中学初三的同学，也是北京中学现在的校队队长刘世尧。 你好。 嗯，这个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之前在朝阳区，我们现在校园足球拿到了一个亚军，对于一个刚刚成立学校不久的一个中学来说，在足球上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确实不容易。而且咱们不是说招特别多的体育特长吧，我问一下那个孙主任，咱们这边招特长吗？ 我们校所有项目都没有招特长生， 都是凭兴趣爱好。 对，都是凭兴趣爱好。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能够拿到朝阳区的亚军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朝阳区有很多的足球的传统校、特色校，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拿到这个名次不容易。那究竟这个校园足球是如何开展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逐一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现在咱们北京中学这边，校园足球的情况开展的情况如何？是从小学开始吗？ 我们校园足球呢，是从学校入学第一天开始，按照朝阳教委要求，每周开设一节体育课，在国家课程允许情况下，第二个是我们学校有选修课，学生根据自己兴趣爱好，自己选择足球课。第三个是我们开展足球社团，学生通过参加足球社团，每周有2到3次训练。 就是只要你有兴趣，你就可以报这个社团。 对，有兴趣可以报社团。 嗯，那这个社团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比如说你必须得100米跑到多少，或者说你带球得多少秒，这个能带得住，这样的话才能够参加咱们这个社团，有吗？ 我们的社团开始没有这个要求 啊， 只是学生凭兴趣 啊， 老师喜欢足球运动，老师根据学生能力，根据学生技能 啊， 根据学生心理素质选择。 然后到时候做一个分层的教学啊，有的可能这小学时候就喜欢踢，然后爱踢就有基础了，然后呢有的可能是原来没踢过，还得从头开始练啊，这做一个分层的教学。但是不管怎么说，环肥燕瘦，我们兼容并蓄的都收 啊，都收进来。这是整个一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然后同时呢，还想问问，就是孩子们对这个足球现在认知水平怎么样？这世界杯刚完，这个大家现在对于足球这个认知水平如何呀？ 我感觉我们学校呢，对足球校园足球这项活动呢，我们校开展的比较好。 嗯， 首先是校长对这工作比较重视， 嗯， 先后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嗯， 第二是我们体育老师对这工作非常重视支持，在教学备课时每周安排一节课，组织需要运动队训练，由李继超老师担任教练，聘请专业教练，每周训练2到3次。第三方面呢，家长还有老师对我们这项活动非常重视，每周日家长亲自送孩子到专业指定场地训练。 哦，不是在学校，咱们在外面去专门采购了一个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个训练。 对，我们平时呢在学校，在兴趣小组时在学校训练，到周日以后，我们去找专业场地，找专业人士给我们学校进行专业训练。 这钱谁花呀？ 这钱都由校园足球来统筹安排。 哦，都是咱们自己学校来出这钱。 校园足球。 哦，真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更多的孩子能够没什么负担的，然后来参与这一项运动了。刚才谈到了，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安排，比如说有专门的老师来负责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刚才您谈到李继超老师，之前正好采访的时候我也曾经遇到过他。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啊，因为不管是咱们从北体大招的老师，从首体招的老师，很多呢都是比如说运动教育、运动健康，或者是其他的专项的。足球专项的并没有那么多，李老师好像足球专项的是吧？ 对，李老师足球专项。 但是足球专项没那么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在学校里边老师这块咱们怎么培训啊？能不能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足球教师的这个培训，其实这几年因为从国家到教育部门，对足球校园相关的这个足球师资的培训，力度是非常大的。首先呢，有也是分级。有高一级别的，就是类似于像在这个体大了、首体了，或者之前是有专业队下来的足球运动员当了体育老师，他们因为呢有比较深厚的这个足球基础，所以呢进行更高水平的足球理论的培训。比如说每年现在从教育部来说，层层选拔，会选拔一些学校会选拔一些体育老师去英国、去法国去培训。那么对于这个大多数普通的体育老师来说，他可能在之前的他的运动经历足球这块比较少一点，他可能是别的项目，但是呢也会从头开始给他做这个基本的这个足球技术了、足球技战术，包括足球理论的一些培训。就拿我们朝阳区来说，这两年陆续的把朝阳区所有的中学体育老师从包括小学、包括中学、包括男老师、包括女老师，都进行过足球的理论的培训、足球技术的培训、足球知识的培训，这是统一由教委来安排的。能保证呢，所有的体育老师有高水平的教练，你可以带高水平的同学，可以带校队，可以带比赛。但是呢，基本的普通的体育老师，你之前不是足球项目的，但是也可以进行校园足球的课程的这个指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这个教进行一些足球的这个基本技术、基本功，包括一些足球的兴趣的导入，组织一些校内的足球比赛。现在基本上就拿我们朝阳区来说，所有的体育老师都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其实您说的这点特别好，很多家长呢都是比如说真的希望孩子走足球这条路，或者说希望能有好教练带，恨不得希望说我这个孩子一踢足球最好就是金志扬、金志导，就是来直接带我们。但实际上啊，这个一是没这个必要，第二呢，您孩子有没有这个水平，能不能够接受这那种训练的模式也不一定。更好的呢是打一个好的基础，然后再层层的选拔上去，然后如果真的能够踢出来，然后踢得不错啊，咱们再一层一层选拔上去，可能这条通路会更好一些。但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在基层的这些教练老师，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跟认识，如果能够培训好的话，那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所以这一点上我也想问问刘志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踢球到现在应该有七八个年头了。 七八个年头，你今年贵庚啊？ 我今年十五。 十五，那就说从三四年级开始踢。 二年级开始踢。 二年级开始踢。 那你那会儿踢的时候是怎么个踢法？ 那会儿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可能校园足球发展没这么大力吧。 嗯。 第一个场地所限，我们可能更多是几个小伙伴去出去，在找一个地方，找一个空地就在那儿踢野球。 哦。 踢得很开心，其实当时。 你原来是住胡同还是住楼房？ 我住在奥体那边。 哦，那那边还是环境会好一些。 对，环境会好。 条件会好一些。那那会儿踢球的时候，你父母支持你吗？ 我父母相当支持我 啊，真的呀。 对， 他们不担心学习吗？ 他们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我的小学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去这个看一些 啊， 看一些书啊，看一些这些那些东西。其实那时候的基础可能会好一点，然后课程小学的课也简单嘛，就有很多充裕的时间去踢足球。我父母也不反对。 哦，他们觉得这是件特别好的事。他们平时管你多吗？ 我觉得相比其他我能了解到的家长来说，其实不多。 哦，所以说对于你来说属于放养型的是吗？ 啊，对，就是这意思。 挺好，其实也给你创造一特别宽松的环境跟条件，让你能够踢足球。哎，那你同一波的那些孩子里面，有现在跟你一样还一直在踢的孩子们？ 有啊， 小伙伴 有，跟我同一波小学吗？ 啊，对对对， 小学的，据我了解，我们那几个都在踢 啊。 我们小区那些都基本都是一个小学出来的，也就是上下差能有不到一年，比我高一年，比我低一年，就大概就是这个范围内，基本从小学在踢的到现在都在踢。我觉得是因为一种热爱嘛，一种对足球的一种喜欢。 你不是体育总局小区吧？ 不是，这个不是。 这一个小区的男孩都爱踢球，这件还确实挺难得的，正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但是确实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不断的让你能够有机会，然后去踢足球，然后一直踢到了初中。那么真正接受正规的这种足球训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正的这种训练应该是从六年级开始的。 六年级？ 对。 是你爸你妈带你去外面报班吗？还是学校 报了一个班？ 啊，报了一班。 对。 哦，那你觉得就是正规踢这种训练的这种球，跟你踢野球比起来，哪个更快乐一点？ 怎么说？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是巴西街头足球，另一种是这种西班牙的这种比较正规的基本功，很扎实，团体这种 德国 对一起去战术默契，要既然说要打法的这种这种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觉得踢足球它不仅仅是说因为我接受训练啊，我就因为受到限制我就不快乐。我觉得快乐的是踢足球本身这件事情 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要是每天训练很枯燥的话，你记得你看过《灌篮高手》这个动画吗？ 看过一点。 对吧？就是樱木花道在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在那练拍球，他会觉得很枯燥。那你觉得训练会不会对于你来说太枯燥了？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我们虽然报的班毕竟不是像那种职业的踢队式的训练，他会有一些游戏，他会以更很多是以游戏式的方式来提升我们的一些内容。这种的技战术啊，身体素质。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刘世尧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校园足球推广过程之中，你要提升同学们的兴趣，然后要做成游戏，让孩子们去进行校园足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北京中学的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在学校我们该如何做出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活动，然后提升孩子们对于足球的兴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없어 기분 나쁠 리도 없어 서로 징그리며 다들 뒤로 전혀 없어 우리가 꿈꾸는 무슨 빛이 저기 있어 아름다운 세상이 바로 저기 보여 우린 여기 서서 이렇게 말하고 있어 우리 H.O.T. Let's go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第二时段。那么刚才在第一时段留了个尾巴，就说到这个校园足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又要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同学们有对足球这项运动产生一个更直观的一种感受，同时让他们能够喜欢上。但是这一点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非常的难。那么想问问二位老师，孙主任，咱们现在这个北中究竟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去吸引我们的同学们去做进行校园足球这项运动？您可以从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然后有没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方法？ 先从初高中说吧。 嗯， 我们现在初高中学生最大是高一学生，我们现在引进了校园足球小场地。 嗯， 规模教学就是小场地，所谓小场地呢，就是一些海绵气吹的那个场地。 嗯， 这样呢。大概长有26米， 嗯， 宽有15米左右， 嗯， 小场地教学，这都是泡沫或一些塑料东西， 五人制 或三人制， 啊、 哦，这样在这里边呢，举行2对2、3对3、4对4等等， 嗯， 这样场地有没有好处呢？一安全， 嗯， 二把规则简化足球竞赛规则，人员相对减少，但是运动强度相对较高，虽然在这里边。 嗯， 不用捡球，只要球没进门开始一直在运动，3至5分钟。当学生进球以后，换另一队， 下一波 进行，这样学生呢就一直在 对抗，强对抗， 嗯，完全是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符合他们生长发育， 嗯， 这样能促进学生足球技术提高。 哦，就是这一点上就是符合了大家就是上来就是干。啊，这种心态， 要么这正好是那么刘老师一个课题 哦， 足球开展的校园。 那刘老师，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速率，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足球的认知产生影响？因为相当于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场地的话，首先越位肯定没了，角球应该也没了， 也没有， 边线球也没有，顶多在里边定位球还会有吗？ 定位球是有的， 定位球还有，犯规还是有定位球的。那这种会不会就是造成影响？现在就是进去就胡踢，啊， 就是、我们考虑的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校园足球来说，它的结构应该是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结构，就是首先吸引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参与进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嗯， 都让他去接触。像您刚才说的，有些同学可能不喜欢足球，或者说。 嗯，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或者说接触不是很多、 嗯、 那么我们其实首先第一步从校园足球的角度来说，就是先采用这种叫做充气小场地、 嗯、 稍微大一点稍微小一点等等这种形式，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比如说我们今年搞的这个足球联赛，就是学校有3块充气场地，然后呢每个班同时上9个人啊、有踢2对2的，有踢3对3的，有踢4对4的。 嗯， 然后呢这样的话男生基本上一个班，因为我们学校班人数也比较少嘛， 嗯， 基本上9个男生或者9个女生同时上来比的话，基本上他们全班的这个来参与的程度就已经达到90%以上了。 就所有人都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兴趣，但是呢一进来之后规则简化，然后呢场地也变小，对她的体能，对她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参与程度明显就会提高。所以后来我们经过这个一个学期的观察下来，真的很多女生在课余的时间，晚餐后，晚自习之前这个时间，他真的自己就去 主动的 去踢球了，这是我们观察到的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那么其次呢，有了这个兴趣之后，他自然就会开始琢磨这个事儿，比如说有时间的话，他去关注正规的足球比赛，正规的，尤其今年是世界杯年嘛， 对， 他会再去结合着这个标准的比赛去看，就能自己去发现很多这个足球的乐趣。其次就是足球的规则，然后呢同时条件比较不错的同学，就包括我们真正有条件能代表年级或者代表学校去比赛的同学，我们还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进行这个专业的规范化的训练，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他踢这个标准的这个七人制八人制或者十一人制的这个足球比赛。慢慢的我们也会在比如说这个北京我们遇到雾霾天气，遇到这个极端天气，下雨了刮大风的天气，我们会组织全体的学生上这个足球的理论课，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足球的相关的一些理论的知识和规则再讲得更清楚一些。 哦，这样的话就是适应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了。 对， 但是一想到女生踢球，我就想起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女生只要一碰球呢，基本就是滋儿哇乱叫。刘洋，你这边怎么样？那个你们班女生踢球踢得如何？ 我们班女生踢球踢得可嗨了。 真的？ 真的。 这他们是跟你们一起混队踢吗？就 是 这边配仨男孩，然后俩女孩这么踢？ 我们平常课外踢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真正踢那个我们蒙哥说那个北中杯联赛的时候啊，就北中联赛的时候啊，他是就是男生的比赛，女生的比赛。 哦，就分开的。 分开。 哦，那你会当教练去指导他们吗？ 会， 你也会是吗？ 会。 哦，那就会单独指导一下技术吗？ 技术这个事情还是得练。基本来说，就是因为他现在是二 v 二、三 v 三、四 v 四、九，相当于是九 v 九整体嘛，就是相当于有个田忌赛马的感觉。 哦， 就要排兵布阵啊，这些东西会排一下。 哦，那他们学的就是说踢球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件特别快乐的事情，还是说那是任务？那个反正有这比赛，必须得参加。 他们肯定是最开始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踢的时候肯定就感觉有那种哦，这是任务的感觉。但后来踢着踢着就踢嗨了，我就什么也不说，他们就自己就踢就踢了。 哦，这他们也不怕受伤？ 对，因为这个场地它因为它四周都是软的，然后呢，你像女生，她对抗强度比男生要低很多很多，那她对抗强度低，那就意味着受伤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所以说受伤基本不太可能。 你看刘水啊，就是真的是细琢磨过这件事儿，所以呢一说出来就是已经就经过思考了啊，挺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儿，因为跟我们原来那会儿踢球真不一样了。那会儿女生见我们男生踢球都是躲着走，生怕闷着。这现在看起来是主动迎着球走，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对， 就是你见着球过来以后不闭眼，迎着球过去，这就是一个对女生来说最大的一个突破，很有意思。哎，那你喜欢跟女生一起混队踢球吗？ 跟女生一起混队踢球，您知道带妹吃鸡吗？ 啊，什么？ 带妹吃鸡？ 我还哦，带打游戏是吗？ 就这种感觉，您知道吧？ 啊，有点带不动是吗？ 他们带不动我。 哦，好好好，也是一挺快乐的一件事啊。我岁数大两年，我可能都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行，这个也是懂了。就是现在其实这个北京中学这边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开展的真的非常好，能够让这个男生女生啊打成一片。因为通常到了青春期之后，因为生理原因、心理原因，很多时候男孩就跟男孩玩，女孩就跟女孩玩。这个不愿意去互相掺和，但是现在因为有了校园足球这项运动呢，其实班级的建设起来可能会更有这种凝聚力。所以说到这儿就要说到就关于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的事儿了。因为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最强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的基础学科有多好，而是我们的班级建设的非常的好，每个班都非常凝聚力。你像国外人都走班， 哪选哪课，你去哪个班上啊？但是咱们这边有一个这种固定的一个教学班，所以大家在对这个班里面是有一个相当强的凝聚力的，尤其是在打班级联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刘超，打班级联赛的时候，那绝对是自己荣誉最重要，校队队友那一脚就闷上去了，不留情面，有没有？ 就是在班级联赛的时候啊，的确像这样。然后呢，在校队训练的时候，在校队自己分开对抗的时候啊。也是班级联赛的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抱怨。 你看，这就是整个一个集体的一个凝聚力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一代我们的同学大部分还都是独生子女。那么都是独生子女以后，其实我们很多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最担心的就是独生子女导致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家长的保护过多，而且呢什么都替你去做，相当于孩子很多时候会心里没有别人。然后呢也不容人啊，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担心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在经历校园足球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老师们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孙主任您先说说好不好？ 通过这校园足球啊，我感到跟我们校带来了一种生机勃勃的现象。 嗯， 以前学生呢也是热爱体育，但他们只是在上体育课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在课外活动时呢是需要规定时间之内参加。通过校园足球一进入校园，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到下面适当的活动五六分钟，放学以后他们也在操场上活动，有的同学是活动足球，有的同学是打篮球，增加了学生之间并不是说这个足球他们因为比赛胜负有什么埋怨，但通过这足球真是足球传友谊，我们以前叫小时候打乒乓球，就是赢球传友谊。这足球真是传友谊，通过这样训练、比赛、活动，男生在辅导女生，女生呢也通过足球文化，通过电视片，通过老师讲理论课，也在欣赏足球文化，也逐渐热爱运动。足球呢，我觉得的确确是一个团队精神。但我们学校呢，通过参加足球活动、师生联赛、班级联赛，人人参与这样活动呢，让他们在北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象。通过这个足球活动吧，家长也参与我们这活动，包括家长 参与。 家长呢，到我们就联赛时候，给我们学生买水，给我们摄像，做一些后勤管理。包括家长有的在场外做业余指导或者专业指导，为我们学生呐喊助威。 这跟刘世尧笑了，这看来是瞎指导。 不，家长指导的确比我们老师指导的有水平，因为家长呢，我们这学生的确是有能力，有智商，家长智慧我觉得比老师智慧更重要。 后来发现这些家长全都是各个这个总局这边这梯队的教练，然后过来指导来了。哎，那挺好啊，这都是编外人员啊，可以使唤，都当学生助理了。你要说什么？ 这些您所说的这些所谓编外人员，其实就是他们也是老一辈的这个看国足，然后呢也是老一辈的足球人，他们也踢足球。 那叫久病成医啊。挺有意思啊，这看国足这个确实心里比较起急啊，咱不能说这国足好与不好，确实有点起急啊。但是呢有了这些家长的参与，可以说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更放心的参与这项运动。但是您刚才谈到几个师生联赛，我觉得特别好奇，我想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师生联赛怎么比啊？那老师跟同学们这体制上肯定不一样，你这最大才高一，这老师们这全都是成年人了，您真认真踢。我就想起来我那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院队跟教工队踢根本踢不过，别看我们都上大一了，教工这个体格那脚头那硬啊，真是对不住。这对一下脚那就腿能折了快，那怎么踢法？ 我们这个主要的联赛还是学生之间，就是学生之间去踢。但是呢因为之前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我们学校也有篮球联赛。那么篮球联赛基本上每届比完之后会选出学生的所谓的一个全明星的队，和我们教工的队伍来一场友谊赛，那么足球这边也是其实就是一个友谊的比赛。 主要就是为了灭灭他们的锐气。 主要是交流。 输赢怎么样你来介绍一下吧，别不听老师说，输赢如何？ 有输有赢。 有输有赢，输的多赢的多呀？ 一般是被老师选定。 哦， 那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啊，可以预料的。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意志品质，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足球这项运动其实是非常能够锻炼同学们的意志品质的。因为不管是从训练上来讲，你像冬练三伏夏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确实是也很辛苦，而且在这大太阳的，尤其是咱们比如包括百队杯也好，包括一些什么各种足球比赛也好，基本上给咱们同学安排的比赛都是在下午一点钟两点钟在外面踢，确实非常的热。那么在这一点上，有没有同学就是因为说哎呦实在是受不了了不练？ 这点倒还真没有。从就是北京中学的足球队来说，今年我们参加朝阳区的精英杯，我们派出了三支队伍。 嗯， 初中派出了两支，因为初中有两个校区，每个校区派出了一支代表队。 嗯， 高中呢也派出了一支代表队，代表高中去比赛。 嗯， 那么特别想说的就是高中的这支队伍，因为我们学校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新的一个学校。 嗯， 高中呢，又加上一个年级的孩子确实比较少，所以我们这次高中的队伍人员不是很充足， 友谊第一。 对，友谊第一。参加八人制的比赛，有一场我们印象最深的一场是八人制的比赛，我们只去了九个人，然后呢替补只有一名替补，那么这名替补还是守门员替补。所以说那场比赛后来的结果就是到了下半场之后，对手会有几次换人的这个 机会， 然后呢用这个充沛的 体 力 能 把我们给拖垮了。实际上一度我们还是领先的，但是呢在这场比赛看出这个同学有几名同学真的是在比赛当中体现了他的这个意志品质，就是在体能也是在夏天嘛，温度很高啊、然后呢体能消耗非常大的情况下，有两三个同学抽筋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比分还在落后，真的是咬着牙去顶啊、抽筋之后那一瞬间没法去走路，躺在地上赶紧招呼队友，然后队友呢又上去马上帮他去这个压一压腿啊、抻拉一下韧带，这个时候其实那一瞬间就是团队包括我们的意志品质全部都展现出来了，然后呢也包括互相鼓励啊，大家去顶住啊，然后加油坚持，是受伤了或者体能跟不上了抽筋的同学也是不断的在就是再去克服自己的这些面对的这些困难，所以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真的是观察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对同学们来说在团队精神了在意志品质方面的这种成长。我们还有一个初中队的这个守门员，咱们初中队的主力守门员也是，在八进四的比赛之前的训练的时候，他把手指 骨折了， 给挫伤了，到时候可能也没骨折，受伤了啊。但是他为了保护他，我们也不让他上场比赛，因为他还很特殊，他九月份还要在北京音乐厅做一个自己的个人的独奏音乐会，钢琴的独奏音乐会，所以我们很心疼他，我们很心疼他的这个手指的伤情。马上你就不要去上场，不要去比赛了。按理来说，他受伤就应该是在家去休养了，但是这个孩子呢，他说我必须要坚持，虽然我不能比赛了，但是我一定每一场都要跟着球队去，哪怕我在边上给球队这个助威加油，在训练的时候我给同学们这个递递水，做做服务工作，我也一定要和这个团队在一起，所以说这个都是同学们也是看到了这些同学，每个同学就是对于这个团队的这种重要性啊，就对于团队的一种重视，所以呢也造就了最后我们这个随着比赛的深入，一场一场的这个推进，整个球队的这个凝聚力，我们的团结力就越来越强，后来一直冲进了决赛， 真的很不容易啊。第一个就是建校其实时间并不长，而且没有体育特长生的一所学校， 是的， 一步一步的然后拿到了朝阳区的这样的一个亚军， 对， 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这次拿亚军你在场上吗？刘世尧 在， 也在场上。有遗憾吗？ 其实这次遗憾挺大的 啊， 因为跟决赛踢的时候输的是点球。 点球输的。 对，最后点球的时候，就最后一个点球啊，我整个人啊都就在一个方向踢，我整个人都不敢看那个方向。相当于说是我们是先罚点球，然后呢 最后点球最后一个球之前是2-2，我们有一个球没有罚进。 嗯， 然后呢他们就意味着就是说这个球罚进了他们就是冠军，这个球没罚进就继续。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已经就是不敢看了，我整个人我就转过去了。 嗯， 然后呢 最后呢 最后进了吗？还是 输掉了比赛？ 对，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 哦，那作为队长要不要去安慰一下自己的队友们？ 没有，装着没事这样子去安慰他们。但是其实几个眼尖的，我们对那几个眼尖的，还是看出了那个 情绪已经 就是泪已经流下来了 啊。其实像这个拿到一个亚军，对于学校来说，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你们没有庆功一下吗？ 其实没有吧。这次因为这次的目标是冠军嘛。 哦，参加就要拿冠军。 对， 哦、 这次。跟比利时差不多吧，就是黄金一代。 黄金一代，好，这给自己的评价还可以。哎，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啊？你这么说起来的。 俱乐部还是国家队？ 都说说。 俱乐部的话，应该是巴萨嘛。 啊，俱乐部巴萨啊。 国家队的话，我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双料粉丝。 哦，这次都踢的不是很好的球队。 对。 哎，那比如国内的球队呢，有没有？ 国内 俱乐部的。 国内好像真没有，我不是很爱，我不是很看中国的。 中超是吧？ 不看中超。 哎，这个跟你这代确实聊不了了，这个我们这一代都是这看国安球长大的。你当时说。 但是也是我们学校还不少孩子，因为我加了很多同学的这个朋友圈，基本上国安的比赛日也是被刷。 也 是被刷屏。 他们也是刷屏。 对，很多关注国安比赛的。 对。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个属地的球队啊，这看这个球确实是这个。会有特别强的一种地域认同感。但是您刚才正好谈到这个八人制的比赛只来九个人，我突然想起来国安当时有一个是13轻松的那个时代，就是当时是魏克星指导去带国安队的时候，国安队总共能踢球的人上场的只有13还是15个人，对，这个人非常的少，连守门员替补都算上，就是当时这个伤病影响非常的严重。我想想那会儿是这样的，咱们北京中学这样就高中组这个情况也确实非常的难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但是你刚才谈到了就得了亚军以后这么难受，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胜负心你是怎么看的？因为总有胜有负。 就是肯定说是就是想赢嘛，肯定是球场上一定我们要有这个，就是一定我们要有这个去争取这个 胜利， 全力去争胜。 这样全力 争胜的心呢，其实也是让我们去爆发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吧。其实这届就不说了嘛，据说就去年我们球队是第三名，青英杯的第三名，那届就真的是去拼下来的，尤其是当时也是朝阳区有个强队嘛，三里屯一中的二队。当然一队我们是，当然后来也跟他们一队踢了，输的惨不忍睹。二队真的是那场比赛就踢的是全场我们都在跑，我们跑动量比对面几秒多一倍，我们也是上去是七个人的比赛呢，然后呢就一直跑，跑到最后呢就是蒙一脚，就是最后我们这边蒙了一脚，蒙进了就1-0守到最后。 哦， 那场赢得非常艰难， 七人就是开始摆大巴了是吗？ 对， 所以很难啊。但是说到这儿，其实因为第二时段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到第三时段继续来聊一聊，在整个足球运动过程之中，因为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大家这种团队意识？然后有人可能会有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但同时有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作为队长你是如何去看的？我们在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曾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

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了 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那么在本周日我们继续来做这个关于校园足球相关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来自于北京中学的体育健康中心主任孙建国孙主任，北京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刘萌刘老师，还有北京中学初三的也是北京中学的校队队长刘迟瑶。刚才在第二时段的最末尾呢，我们留了一个尾巴，就说到这个团队之中这个有状态好有状态不好。那么作为一个队长刘迟瑶，这个如果要是你明显感觉出来我们这个队友状态特别不好，比如前锋该进的都没进，那守门员该守住的没守住，后卫该盯人的没盯人，那这个时候你作为队长你怎么办？ 第一个肯定说啊，就是起伏，我觉得不管是职业球员还是业余的，它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嗯，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现象来说呢，第一个我们不能说哦，我们因为状，比如说我们守门员因为状态不好，我们丢了个球，我们就去，去说去责备他。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管是教练要求，还是我私底下对他们说啊，场上不能有责备，一定是不管是怎么着，一定是鼓励。 嗯， 就因为这种可能说不断的鼓励，第一个是说你这个状态可能第一个跟你身体的这个跟你身体的这种生理的这种起伏有关系，第二个也跟你的心态有关系。 嗯。 在他比如说你生理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导致你这个状态比较低迷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要去鼓励他，要在精神上鼓舞他。 嗯， 这样他可能第一个他心里会好受一点，第二个他的表现也会好一点。然后呢，其次就是根据这个状态啊，教练会有这种排兵布阵。 嗯， 他会临时去把场上的这些 人员做一个调整， 状态不好的换下来。 嗯，做一个调整，很好。其实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就想看看你对于这个整个团队里的其他的我们的队友们是怎么来看的。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在场上是不能有责备的。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提醒他，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要怎么踢的，臭球篓子，这种是绝对不能有的啊，绝对是不能有的。因为毕竟本身这是一件快乐的运动啊，我们不是说拿它当做一个说。这个战场上厮杀啊，这个确实对方那就是见了杀父仇人，没有这样的啊，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运动。那么说回来，这个培养这块，我想问问刘老师，那究竟我们在学校这块是如何培养我们的这种团队意识的？因为大部分的同学可能都是踢野球出身，那也没什么配合，基本上就是到我脚里边，我离门近光给一脚，都是原来是这种状态。那么进入我们学校以后，是否鼓励这种状态继续延续下去，还是说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规整？ 从校园足球的这个层面来说，基本上首先我们还是先让同学们都参与进来。先参与进来，保证他有这个对足球的兴趣和爱好。其次呢，就从学校从组织这个比赛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帮助大家，一个是建立兴趣，一个是通过比赛当中让他获得很多的东西。首先呢，就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团队有这个集体荣誉感。 嗯， 那么我会设置每年我们都会这个比赛都会设置奖项。 嗯， 我们的团队的成绩的层面来说会有冠军，会有亚军。那么从技术统计来说会有这个优秀的球员，然后呢最佳防守队员。 嗯， 还有呢从这个集体这块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叫做最佳团队奖，或者最佳组织奖啊，或者是再延伸到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其他的比赛也会是这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同学们能够有意识的，不光是为了我们班级的这个球队的成绩要好，我们因为还有这些相应的奖项在这儿，所以我们在这个 你怎么评判这事儿，不会成为一安慰奖吧？ 还并不是，我们会有这个组织看啦啦队的表现，啦啦队的表现，然后呢整个这个当然成绩也会 有 一定的参考、 嗯、 对，也会有一定参考。 嗯，这是这个层面，其实就是对于团队精神。其实现在家长希望孩子踢足球，并不是说我真的希望他将来能够进入中超联赛也好，出国踢球也好，进入国家队也好， 是的， 更多的时候是让孩子能够更坚韧， 更独立啊，有这种意识。但同时呢，家长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一个是身体健康的担心，比如说就是会不会受伤，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学习的担心。那在这一点上，孙主任，有没有家长会向咱们学校里面提出来说，这个能不能不让我孩子来参与去校园足球这项运动？这我担心孩子到时候万一受伤怎么办？或者说孩子学习跟不上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 因为这样呢， 嗯， 个别家长也会提到，但是关键是我们的领导和我们老师怎么去在开始有描述 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有问题不吧？关键是怎么去解决？我们在足球运动活动之前，包括上体育课，都让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嗯， 老师呢，凡是教技术课老师，一定要掌握足球规律。 嗯， 只有这样，老师呢维护练习秩序，秩序维护好了，足球规律掌握了，这样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就相对会减少一些不安全事故。 嗯， 如果老师对这个准备活动不充分，对安全规律没有了解，上来就一人一球去运动，这样呢，因为场地比较小， 嗯， 所以导致危险系数比较大，所以在这之前呢，老师要精心备课、备场地、备学生、备器材。再要在学生活动之前呢，要讲好活动时间。 嗯， 不是说老师说一，学生做一，给您一个区域，学生自己去活动，但一定是有规律的。学生自己先活动三到五分钟，只要让学生尝试球性。有能力的孩子，去帮助一些不会踢球的孩子。当老师组织知道一个组比赛时，让学生去欣赏。去评价，然后以这一点带面带动全体同学更好活动。足球实际上篮球排球都是相通的。 嗯，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这解决了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健康问题的一个担忧。会不会给孩子买保险啊？ 这保险是入学我们就有 哦， 保险， 所以在这点上其实不用担心， 这都不用担心。 其实是从学校的层面来说，都会组织购买保险， 嗯， 但是是一个自选，就是如果家长他在上学之前已经自己给孩子买了， 嗯， 然后呢向学校告知说明之后， 啊，意外啊 就不需要了。然后呢，如果说没有的话，学校会统一 告诉大家 意外保险。 嗯，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学习的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我相信家长很多啊还有一个老的观念，就是那会儿都属于是学习不好的才去踢球，然后去体校，然后练足球练田径，都觉得是这个基本上练这个对自己学习影响会非常的大。那么在这一点上怎么样去向家长解释，包括能不能用一些实例告诉我们，其实踢球跟学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这个没有什么说影响这个学习的这种事儿。 我说两句抱歉， 嗯， 其实我们学校因为跟其他学校不一样， 嗯， 因为我们这些学校呢是在长期是办小规模实验学校， 嗯， 所以都一些优秀学生，智商比较高，学习能力很强，所以家长担心呢并不是影响学习， 嗯， 而是担心呢活动量太少， 哦， 因为他们本身智商都是超常的， 哦， 那个各种兴趣比较广泛的， 哦， 到运动场上锻炼时间相对比较少，所以家长到北中以后都希望孩子在运动场上 多撒欢儿， 多撒汗水，只有这样他才能身心更加健全。 哦，其实这也是在开始招生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学校跟家长已经说了这种教学理念了，然后家长也认同这个教学理念之后才把孩子送过来的哈。 对，是 对。 哎，那我想问问刘少，你觉得踢球影响你学习吗？ 其实我觉得不影响啊。同时现在， 嗯， 现代研究表明啊，其实它这个运动啊， 嗯， 它其实是对这种大脑的活力是有帮助的。就相当于说你学习之余，你去跑跑步， 嗯， 或者说你踢踢球、打打篮球，做一些这个运动啊，流流汗， 嗯， 相当于说是其实会使你大脑，使你的大脑啊这些学习的地方，它活力会更强。我觉得肯定会比啊说。我运用我80%甚至90%时间，我就坐在那里，我去学，我觉得可能会强一点。 哦，那你觉得这个踢球的话，会不会比如说我要不踢了，我在这儿学，我心里老想踢球这件事儿，会影响学习？ 没有吧，就是踢球就好好踢， 嗯， 学习就好好学。 这个其实太难得了，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孩子，真的不是看同学，不是说 这真不好 教， 教 可真教不出来， 不是教出来的， 教不出来。但是呢，从一个校队队长啊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件事儿其实也会传递给自己身边的同学。 那也就意味着你同学其实都跟你差不多，对吧？ 只有比我强的应该没几个比我差的。 你说学习上是吗？ 对，我在校队里可能掉车尾了，在年级里、啊、在年级里排名虽然不低，但在校队里算是掉车尾的、 啊、 比较尴尬。 都是这个学霸型的球员啊，那这个确实是感觉上真的不一样。那你的父母会不会担心，或者你身边的那些队友的父母会不会担心，就是这个学习被影响，占用你的学习时间？因为你知道这一般上了初中就基本上周末各种数学、英语、语文、主科、物理、化学都来了。 我不知道啊、嗯、我不知道我的队友的父母啊都给他们报了什么什么这个班那个班、 嗯、 我不知道 啊、 嗯、但是有几个跟我关系特别好 的 队友，挺铁的队友、 嗯、 基本都是没有班，而且学习成绩都比我好。我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要去走奥赛的梦想、 嗯、 然后呢我会有这个班啊，但是我的班时间不是很固定、 哦、 就是去走化学和生物的奥赛、 哦、 然后所以我报的班其实比他们还多、 哦、 然后我学习成绩比他们还差、 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并不会影响学习啊。这一点上真的是也跟其他学校确实也不太一样啊。北京中学非常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刚才听了这个刘志尧说完了以后，哎呀真是让我特别感慨。就是我上学那会儿，比如说我是特别喜欢打篮球，真的是你做着作业你就想打篮球，然后你的心思就不在这儿了，你就想出去打篮球去，会影响，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习。但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看来自控力这一点可能是家长们从小就要培养同学们的。 对，还有现在我个人的觉得是现在的家长， 嗯， 首先对于孩子运动，包括踢球，包括跑步，包括打篮球什么的， 嗯， 是更加的支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对于人生你的个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因为人生是场马拉松嘛， 嗯， 你得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体魄才能支撑你去完成现在目前的学业，将来你的事业、你的工作等等。包括我也加了很多学生家长的朋友圈啊，我经常能看到很多家长也是工作也很繁忙， 嗯， 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每天下了班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朋友圈里对会发我去踢球了， 夜跑了， 我去夜跑了，我在健身房。所以说，他们有家长有这个理念之后呢，他一定会把他这个理念也会传递给孩子，或者说更加支持孩子去运动去锻炼。 其实说到这儿啊，您谈到了又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校园足球是否能够好好开展，很大的关键是在于家长。 对， 就家长的理念如果是足够先进，或者说他能够跟学校匹配，能跟学生匹配， 没错， 那真正是一个家校社会的一个联动啊。所以我们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学校这边来啊。其实最根本的是家长，你对你父母满意吗？ 挺好啊， 是吧？就反正是这节目要播出，也不能说不好，是不是？ 这要不好回去，估计他们就真不让我提。 特别直接啊，刘晓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觉得你远超于你这个年龄的成熟，但是呢，这一点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啊，咱们回到校园足球最开始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足球人口越来越多，然后将来我们的国家队也好，我们联赛也好，能够越踢越好。您觉得就是以现在咱们这样的一种训练模式，真的能够为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才吗？或者从这次世界杯我们看到邻国日本，他们这一次世界杯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实话说就是远超过我想象。因为我印象中的还是跟中国队踢的你死我活的日本队，而不是在世界杯上去跟那些 差点赢了比利时 对这样的球队，然后能够踢得你死我活的日本队。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是不是他们有更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您怎么看？有没有一些看法观点？ 我是觉得真的是可能因为我也确实对人家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青少年青训的这块了解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人家的这个长处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其实现在就我所知，咱们国家这个教育部可能现在已经要组织去很多的这个足球的教练，或者说搞这个校园足球的很多老师，就要组织他们去日本去学了。因为咱们之前学了很多欧美， 嗯， 又去法国了，又去法国，又去英国，又去荷兰去学习。其实真的应该就近去看看咱们的这个邻居，他们是怎么发展校园足球的。 对， 我觉得首先我的个人觉得也是肯定 他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的这个人口，校园足球搞得很好的基础上，会促进他的这个国家队的成绩去提高。 其实您谈到的这一点呢，我也想说说，就是我们来做校园足球啊，更大的目的不是那么功利的，说我们中国队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有一天拿到大力神杯。你有这个期待吗，刘翔？ 希望吧。 啊，你看，这也没什么信心。其实呢，就是我们都是很现实的，就是我们不是说真的因为做了这十年，校园足球，然后我们将来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足球的一个强国。不是这么肤浅的一个功利的目的，更多是希望这个同学们能够喜欢上某一项运动啊，因为你就会发现，比如像我这样30多岁的中年的油腻男，就是已经就是丧失了这种运动的这种能力跟天赋啊。这个你说你喜欢什么，你可能会喜欢原来那会儿喜欢打篮球，现在你让你摸篮球，你可能运球运一会儿都得丢。如果能够从小培养一个真正的爱好，然后你能够关注他，养成这样从小运动的习惯，可能才是校园足球一个最本真的一个目的。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并不是说我非得将来刘世尧。哎，你有过梦想说将来踢职业吗？ 曾经年少无知有啊。 那后来什么打消了这个梦想呢？ 就是第一个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其实我的小区里啊，跟我们踢球的那些小伙伴里呢，有一个其实已经签约了国安的 梯队了， 04的梯队 啊， 就是相当于2004年出生的那一段。然后呢，他的起步相当于是他是从他起步要比我早得多。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因为我看我这个天赋啊，其实比他们还是差上一些，所以说打消了这个梦想。 我的天哪，这个初三的同学就已经开始就是意识到这个天赋。你知道我在初三那会儿，那我有一天是成乔丹能扣篮的，能打 NBA 的啊，这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这个很难得，真的。就是一般情况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状态都是志向比天高，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就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但是你及早的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同时呢，比如说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让你从事足球这项运动，你会想做什么？ 因为现在我就带着我们那个学校里那一帮子爱足球的嘛，我们一起玩，然后呢平常也一起说去看一些比赛，然后呢我会给他们说上课也不算了啊，就是给他们分析一些这些技战术的，所以说我可能如果真的想做真的要去做足球相关的话，我想做一个这个关于技战术分析这种 技术上的分析人员， 就是教练组人员。 啊，你没有想过当主教练吗？就是我排兵布阵，直接去直接掌控一场比赛。 主教练还是不想。你想啊，主教练他一般都是从职业球员上退下来的。我这个情况连职业都做不了，那我的主教练一般也不太可能吧。 啊，这个说不好。这个我觉得人只要足够聪明足够努力，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这个绝对不能妄自菲薄啊。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靠脑子了，而不是说我真的是在场上踢啊。因为你观察的足够多，体会足够多，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人各有志啊，你可能有更多的志向，足球只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爱好。但是你想不想就是一直就这么踢下去？ 因为它仅仅是我的一个爱好嘛。不跟那些职业球员不一样的是我。把它当作我一个爱好，那我收获我在上面收获的就不是职业球员所谓的他金钱和名誉，我收获的是快乐、友情和一帮子能交心的朋友。所以说就冲这个我会一直去不断的去踢下去。 你看这一点上让就是给了我们这些成年人很多的警醒，就是不用那么功利。 对，是的。 其实我们同学们踢足球就是首先满足第一个字， 就是、喜欢 爽啊！你现在爽，爽了以后，你才能够有谈到其他的。你要不爽，那什么都白搭， 对吧？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怎么能够让校园足球在我们同学中爽起来啊？这也很关键。那么对于不爱踢足球的同学们来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因为之前正好我去北京中学进行过一次采访， 对， 然后呢，那一次我们看到现场还有那种带着相扑然后踢足球，相扑一踢足球啊，然后包括。 有那种足球的服饰的那个这展览啊，包括 彩绘等等。 对， 嗯， 那这些是不是我们在我们平常课程之中也会渗透进去呢？ 其实那次您来的那次是我们正好是在今年世界杯开幕的第二天， 是的， 搞的北京中学的一次足球节， 嗯， 也是依托着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大的氛围， 嗯， 然后呢，再加上这学期我们的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 嗯， 所以呢，就是也是想把这个足球文化向大家去普及，因为像您说的，同学们对于足球的喜欢和爱好， 嗯， 它应该是多方面的，有些同学是喜欢去踢， 嗯， 但是有些同学，有些我们知道有些很多成年球迷，他可能自己也不踢，但是他就喜欢去看， 嗯， 他对这个很多技战术了，很多球星他如数家珍， 嗯， 那么我们也想，就是其实中国足球我们从国家队的成绩来说是一点，那么真正想要校园足球的发展，或者说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足球的水平再往上走的话， 嗯， 一定还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足球文化的基础在里边， 嗯， 可能很多同学很多人我不去踢他，但是我懂他，然后呢对他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我相关的文化了都很了解，总有一个兴趣点是，总有一个点能够激起他的兴趣，所以我们是基于这点去想了一个这个足球文化节，包括里边有正规的比赛， 嗯， 包括有这个桌上足球，真人桌上足球， 嗯， 相扑足球， 嗯， 这个九宫格的射门， 嗯， 以及这个再相关的就是足球机器人， 嗯， 我们有两个项目是这样， 哦， 还有呢就是足球的彩绘，人体的彩绘，以及足球的涂鸦墙， 嗯， 所以这一系列都是想让同学们能够更多的去喜欢上足球，喜欢上那个足球文化。 非常好，这个听起来就会非常的快乐啊，这边，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件功利的事情， 对， 这是一个埋下一颗种子的过程， 对， 然后让我们能有更多的同学心里埋下这颗足球的种子而已。我们最后它能不能够开花，能不能够结果，其实不那么重要，不那么重要， 是 只是让大家先有一个了解，先爽了再说，对吧？好，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刘世尧，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之后进入我们的校园歌曲。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送一首歌给你的好朋友们，好不好，刘世尧？ 嗯，我想送一首 Alan Walker 的 Sing Me to Sleep， 送给我们校队的十号同学张启军，愿他在美国能够一切顺利。 哦，马上要去美国了。 对。 好，这首歌也送给他的好朋友十号，一般都是前锋，对吧？ 十号核心 啊，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希望他这个一路平安吧，一路平安，然后学业都顺利，在那边也能踢上自己喜欢的足球，好不好？ 嗯 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北京中学体育健康中心的主任孙建国孙主任，以及体育教研组组长刘蒙刘老师，还有北京中学的校队队长刘世尧，辛苦了。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见，拜拜。